性严重。 这什么啊？ 算命先生一句言。 哦，这样。 不是这一句。 不是这一句。到底是哪一句呢？ 走个过场二一。 此话怎讲啊？ 夫人哪、 打了大白脸，官兵大帅上殿啊，不怕 见吧。说话，难道你就不怕直冒鼻炎伺候？ 直冒鼻炎又能做什么呢？ 将你 就是 把那去， 连你也不敢。 嘿，我要吃点豹子胆。 依我写呀。 这可是你逼的啊！ 写呀， 这可是你。我真写了，我还说。 人 是休 就休啊。 哎 呀， 方才休妻之事 不过是一时动怒 失 事而已， 不想此时末事来失去， 不是夫人的不是，也不是为夫的不是， 都是那算命先生的不是。 邪乎，去，去， 哼， 去， 怎么了这是？ 到别处骗钱去。 哎，老爷，您到底是不是张四海呀？ 是又怎样？哎，不是又怎样？ 哦，您要是张四海，恭喜您发财；要不是张四海，别跟这儿瞎大白。 是我瞎大白还是你瞎掰？ 哎，你说谁瞎掰 啊？哎，等等，瞎掰不瞎掰，你到别处去发财。 大傻帽， 夫人，你说这人世界真有同名同姓的人吗？ 同名同姓，这自然是有你。 我想那个与你同名同姓的举子，此刻该是多么的风光，多么的体面。 你骂我， 骂你，骂你也无济于事。 是啊，骂我也交了白卷。 Thank you. 中前，一举挺脱陈英豪，大明啊江山无限啊好，对住乾啊坤，挡不住 没平生，这恩德二字从何 岁，真不记得晚上了我。 哎，有了！ 这么快就有了？说， 祖上记得在意。 小问仙挂骨了亲，无兵求雨，实乃治国安邦之根本，果然大家风范呐、啊！ 接着说， 贵人相知上九天， 好，又好什么？ 状元及第，功归贵人，表弟是。 古人云：“人之无义，则天下无道；人之有义，则天下有道。”一国一字，实乃治国安邦之要义，不可等闲视之啊！ 就文法而言，祖上对贵人，记得对阴间，阴间对九天，啧啧平平，平平啧啧啧平平，啧平平，一三五不乱，二四六方平。可见世人深得自教之道。 严守格律，绝不拘泥，对仗共振，求不择负。所谓包丁摘柳，游刃有余，这游刃有余。 接着给我往下说， 生逢其时，天开眼，命中注定。 二位大人，对张四海极尽鼓吹之能事，莫非与他有什么私情吗？ 朝廷局势，唯才是居，国家大事，岂敢有私？ 何秀千岁明察秋毫，下官断断不敢有私啊！ 无私，无私，那就呈表推荐吧。 啊，秀千岁，下官已准备好走着，秀千岁请看。 哎，二位大人倒是有心的人呐！ 刘千岁，提拔的人才，应该不尽心尽力 啊！啊啊啊啊啊！二位大人功劳大，此子可算有才华，翰林院内听其他共同。

大吉。 好了，听众朋友、戏迷朋友，今天就到这儿了。